远远地看见布兰奇跑上了小桥。 我不回去，爱德沃德，你答应过我领我去看你小时候捉迷藏的地方。 我警告你，那可就剩咱们两个人了。 我喜欢你这种威胁。 不知怎么的，连客厅我也不想去了。 啊，你来了，正好他们就快要吃完饭了。 我送阿黛尔到客厅去，还是索菲领他去？ 罗切斯特先生特意关照，要你也陪着，亲爱的。 那好吧，走，阿黛尔。 我把阿黛尔安排在客厅中间坐好，自己坐在一个角落里。这时候罗切斯特先生和英格拉姆小姐一块儿进来。 Edward， 好像你不是不喜欢小孩。 不喜欢。 那你怎么领来这么个小玩意儿？ 有一次我茫茫然就把他捡来了。 应该把他送学校。 他有教师。 哦，就是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呢。说起教师来，你该听我妈妈怎么说。 我亲爱的女儿，你别提教师了，我受够了他们的罪。听我说，罗切斯特先生，把他送学校去吧。 我一定考虑，夫人。 现在艾特沃尔的大师静静嗓子，我要你在御前伺候。我们唱一个情歌，因为我沉浸在爱情里，所以你一定要唱得情绪饱满。 Youth's the season made for joys. Love is then our duty.She alone who that employs well deserves her beauty. Let's be gay while we may. Beauty's a flower despised in decay. Youth's the season made for joy. 罗切斯特先生充满感情的歌声，这歌声在我心里奇异地唤起了我那极力想铲除的感情。我的心颤抖了，我想立刻离开客厅，可又怕惊扰了欢乐的人们。 Time's on the wing, life never knows the return of spring. Let us drink and sport today, ours is not tomorrow. Oh. 啊，这个做不了。 罗切斯特先生唱完了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就冲出了客厅。 Jane， 你去哪儿？ 去睡觉，我叫索菲来领他。 把脸转过来，为什么这么压抑？ 我没有，我没觉得压抑。 你有，你还哭了。你看，眼泪从睫毛上滑下来了。好吧，我允许你告退。 是的。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上楼梯。我听见罗切斯特先生并没有回到客厅去，他离开了欢乐的人群，到自己的书房去了。难道他的心也有难忍的压抑吗？这些天在桑菲尔德是欢乐的日子，也是忙碌的日子。这和我出来那阵的沉浸孤寂相比是何等不同啊。可是当客人们正沉浸在欢乐之中的时候，突然有个姓梅森的中年人从西印度群岛来到桑菲尔德，他非要见罗切斯特先生。我来到客厅把他叫了出来。 他是不是姓梅森？ 是的。出什么事了？ 他要毁了我，毁了我的希望理想。 Jane， 一旦别人嫌弃我，你会吗？ 他的手摁住我的手， 我感到意外，但没有拒绝他。他的手冰冷冰冷，还微微颤抖着。 我不会嫌弃你的。 你不怕为我受到指责？ 什么事情？告诉我。 去睡吧，就当没这回事。去。 自打梅森来了以后，我发现罗杰斯特先生的心情有时很不平静。我预感到将有什么祸事要降临桑菲尔的。这天半夜，当客人们都进入梦乡的时候，突然一声惨叫，使桑菲尔的所有的人都惊醒了。这恐怖的悲哭声使我发抖。我从房里出来，长廊上已挤满了惊醒的客人。 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叫声啊？ 这声音太可怕了。 罗切斯特先生，罗切斯特先生， 亲爱的， 太可怕了，那叫声，他不在屋里。 罗切斯特先生穿着睡衣，端着蜡烛，从小楼梯上下来。 我在这儿，在这儿。 这怎么回事啊？ 有个佣人做了个噩梦，他这个人有些冒冒失失，擅自把诸位随意剩下的红酒都灌下去了。害得我们大家虚惊一场。大家回屋子去吧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再见吧。 人们都回到屋里去了。罗切斯特先生走到我跟前。 你屋里有没有海绵、阿摩尼亚？ 有的。 拿来。 我赶忙回到屋里，把海绵和药都拿来了。 来。 罗切斯特先生带着我走上我从没去过的那条小楼梯。 等在这儿。 我听见一个女人的怪叫声。 进去，进去。进来，关上门。现在什么也别问。克里斯普，把海绵给我。看见血你不会晕吧？ 我想不会。 啊！别动。 地上有一把带血的刀子，床上躺着满脸是血的梅森。 对不起，我很想见见他。 傻瓜，你不会等等？来，摁着海绵，这伤不重。我一会儿就来。 罗切斯特先生出去了。我怀着惊恐的心，一边给梅森先生摁着伤口，一边听他喃喃自语。 他咬我，他把刀子一松他就咬我。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罗杰斯克先生刚才说了，现在什么也别问，我只好依从他。在等罗切斯特先生这段时间里，我感到孤寂无援。夜围绕着我，一个苍白流血的人，相隔不远的小门里还有一个女凶手。要是她冲出来呢？我开始站立。在桑菲尔的这个古堡里，一定有着令人生畏的秘密。我记起了梅森来到的那天，罗杰斯特先生那苍白的脸和那颤抖冰凉的手。有什么东西

布兰奇有什么？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用于开垦土地的本钱，嫁给我姐，你说你嫁我， 是真的？ 哎呀，你的怀疑折磨着我，答应吧，答应吧。 罗切斯特紧紧地拥抱着我，我沉浸在幸福之中。 上帝饶恕，别让任何人干扰我，他是我的，我的。 阳光明媚，空气清新，在我这样快乐的时候，大自然也是欢乐的。罗杰斯特陪着我来到芬顶，我们一起走在绿树葱荫的小道上。 这儿就是芬顶。你舍得离开桑菲尔德到这儿来吗？ 有你在，有什么舍不得？ 他让我坐在树旁草地上，然后紧挨着我坐下。他摘下身边一朵紫罗兰给我。我多么爱他呀，这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。 我们还要出去旅行，知道吗？十年以前，我是带着股怨气跑遍了整个欧洲，这次我要有个天使陪着我去。 我不是天使，可别这么想我。 你怎么想我呢？ 恐怕你也会像现在这样，然后冷下来，戏弄人，冷冰冰的，然后就要靠我来哄你。等你觉得疲了，也许还会喜欢我。 求爱的日子过去了，我们要结婚了。在安静简陋的教堂里，牧师站在我们面前。 你的戒指，爱德华·伯菲克斯·罗切斯特，你愿同这女人结为你的合法妻子，不论处顺境或逆境，富足或贫穷，疾病或健康，直到死亡你们才分离。 我愿意。 你简·艾尔，愿同这男人结为你的合法丈夫，无论处顺境。 停止举行婚礼！我宣布，我宣布存在着阻碍。 阻碍来自梅森的声音。罗切斯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 继续。 我可以证实我的话，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阻碍。 继续。 罗切斯特先生，我不能继续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阻碍？罗切斯特先生娶过妻子，他还活着，他住在桑菲尔德，这不可能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四月里我还见过他，他是我姐姐。 哦，罗切斯特有妻子，他的妻子是梅森的姐姐。我的神经在颤动。 罗切斯特先生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 对，这样做是不对。把一个人永远打入地狱才是对的吗？去看看我妻子，你应该去。还有你，你也去看看杰，一定要去。走。 罗切斯特急速地、疯狂地把我拉上马车。到了桑菲尔德，又带着我大步爬上小楼梯，打开了锁着的门。这时候，我看见一个披散着头发、

你是想从此我们各走各的路了？ 是的。 不能这样，我们做什么没有人会在乎的。 我在乎，你的妻子她还活着。 活着？哼， 她是还活着。不管上帝是怎么样的在安排她，她还活着，她也无能为力。我不愿意在夜里偷偷溜过她身边，睡到你床上来。 把我扔回去吧，扔进过去的生活。 你跟我都无法选择，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。你会在我忘了你之前先忘了我？ 你简直把我说成个骗子。走吧走吧，如果你把我看成这样的人。 我含着眼泪扭身朝门口走着。 简，等等。等等。 我当然也不忍心就这样离开他。我走回来，坐在他身边，顺从地偎倚着他。我们一起望着通红的炉火。 急于决定，等一会儿，再等一会儿。 他告诉了我他这门不幸婚姻造成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不是这个家庭的长子，他还有一个哥哥。他的父亲是个贪财而又吝啬的人，为了保持财产的完整，父亲把一切都给了他哥哥。但他也不能忍受他小儿子成为穷人，因此替他找了一个西印度群岛富商的女儿。一结婚，他就可以得到3万镑的嫁妆。然而在当时，父亲关于金钱并没有说什么，只告诉他梅森小姐如何的美。那时候他因为无知未经世事就同意了这门亲。就在结婚的当天晚上，这个三代有疯病的白萨梅森小姐就要杀死他。睡着了，我轻轻地离开他。我离开了桑菲尔，我在荒野里奔跑。 我等着你，等着你。 走啊走啊，我摔倒了又爬起来，走了几步又摔倒了。我仿佛听到旷野里响着罗杰斯的那亲切的声音。 等一会儿吧， 雨呀，任意吹打在我这个孤苦无依的才只19岁的孤女身上。我艰难地走着走着，不知过了多久多久，一家善良的兄妹救了我。 你在荒原上昏倒了，你是谁？ 我们去找个你认识的人来。 他究竟是什么人？他很秀气，不像个佣人。他究竟要上哪儿去？哦，上帝！ 渐渐的，我恢复了体力。这家好心的兄妹收留了我，直到我能工作。 替你找到了个工作，只怕你不喜欢。 等我知道了，我才能说喜不喜欢。 我跟着圣约翰牧师走进教堂。 这教堂太美了，你在这儿一定很愉快。 这责任使我疲于奔命。我这话你感到惊奇？ 你妹妹说过你想去印度， 你不赞成？ 表达虔诚有多种方式。 我要充分地表达我的虔诚，我一定要侍奉我的救世主，侍奉我的救世主，这你懂吗？用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，同我一起走的人也必须如此。 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。 你没有结过婚吧？ 提到结婚，不由得引起我凄惨的回忆。但我还是如实地告诉了他。 没有。 你是逃避什么纠葛？ 我爱过一个人。 让我领你去看看。 圣约翰牧师领我来到了乡村小学校。 我早就想在这个地方为乡村儿童办一所学校，不向他们开放教育，他们就不能进步。就是因为你也有一颗虔诚的心，所以我请你来办。可是薪金很少，一年30磅，不过可以跟我们住。 我接受。橡树是所有英国树木中最有名的一种，可以用于做家具、做屋顶、 开始上课了， 还有教堂。 我尽力而且积极的工作，应该说生活是安定的。 好，孩子们，休息10分钟。 但由于不能再见到我的主人，我感到思念的悲苦。我想菲尔法克斯太太可能会告诉我一些关于罗杰斯特的消息。我给他写了信。 金，怎么了？ 我收下圣约翰牧师递给我那封退回来的信，心里感到凄惨。 知道一下。 晚上，我重弹了那首为他弹过的曲子。 太美了，姐。 对，你弹得很好。 我只会弹一点儿。 不同意，弹得很好，请你再弹。 我很累了，原谅我，我要去睡了。 一天到晚的教孩子够累的了，哥哥，我们大家都该去睡了。 既然我是少数，那就这样吧。再见，麦瑞。 再见。 再见，戴安娜。 再见。 见，谢谢你。 再见。 哦，你也亲亲见。 圣约翰牧师也像对他妹妹一样亲了亲我的额头。 再见。 再见。 哦，简，他喜欢你。 是的，近来 我也感到了这一点。说真的，圣约翰牧师是个好人，很有事业心，可我不仅不爱他，而且还有些怕他。 看来你很喜欢这工作。 是，是喜欢。 你不觉得单调吗？你脑子里大部分东西在这儿用不上，那你的学问还有什么用呢？ 有了学问，早晚用得着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现在就有用？就在现在，某些角落里还没有听到过上帝的声音，你想过没有？ 教书我很满足。 是吗？是真的吗，简？你有没有扪心自问，你应该付出更多的贡献？我做过。每当这样的时刻，我发现我过去的生活像个废墟，沙漠。这时刻我知道上帝挑选了我，派遣我把他的音信带到远方，把他的光带到黑暗的地区。这就如同有人在我心里点燃了一盏灯。 那爱情呢，圣约翰？ 男人的？ 女人的？我是为你想。 当然有的，可是一切应服从于更高的爱。 没有爱情，我们能爱吗？ 你过于看重了人间的爱情。 多么固执的圣徒，他一直想说服我。 简，再过六星期我要去印度了，跟我走吧。你我都是命定了要侍奉上帝的，你在那儿大有可为，你可以开办学校，帮助医院工作，这是荣耀的事业。 这个我不配，我没有这种信念。 你有了，只是还不知道。你有了，像我一样，我看到这信念一天天在你身上成长发展。你看，上帝派遣你来这儿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共同从事这巨大事业。我知道开头你会觉得不习惯，可结婚以后会引出你多少活力啊。 结婚？ 嫁给我，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将会是无穷的。我们把它献给上帝，这一定会填补你的空虚。事业是一种良药，最好的治疗。你要挣扎出来，专心侍奉上帝。 可是我们彼此不爱。 会爱的，会合得来的。我们一起去国外，用我们的全部精力传播上帝的福音。也许在爱上帝的同时，我们会彼此相爱的，这样不好吗？不好吗？答应我，简，答应我。 不，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你。哦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简，帮助我，把你的力量给我吧，我需要你的力量。 他冲动地抱住了我，可是这时候，我清晰地听到了罗切斯特在呼唤我。 不，我不能嫁给你，我永远也不会嫁给你。 Jean， 你说你需要我，可实际上你并不需要我的帮助，不需要。你要我嫁给你，可是你一点不提到我们之间的爱情。哦，那还不如把我关在坟里去死，因为我爱过人，圣约翰。爱过，哦天哪，我爱过人。我要去找他，否则太晚了。我要去。 你舍弃了上帝？ 不，我发现了上帝，在他的儿女彼此相爱之中发现了他，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人不能仅仅爱上帝。 圣约翰兄妹坐上马车朝桑菲尔德奔去。我的心呢，早已飞到了桑菲尔德。马车停下了，我眼前所看到的桑菲尔德却是一片废墟，烧焦的草地， 空荡的门框，倒塌的墙壁，往日的一切全塌陷了，我茫然了。这时候远远地走过来是老管家约翰。 艾尔小姐。 约翰，怎么回事？ 是他烧的，他放的火，真怕人。艾尔小姐，他从格雷斯珀那儿逃出来，爬到屋顶上，站在那儿大喊大叫，罗切斯特先生想去，可是他一跳摔死在那边的石头上。 罗切斯特先生呢？ 他站的那层楼塌了，摔下来了，他没死。艾尔小姐，不过 他在哪儿？ 跟菲尔菲克斯太太住在芬顶。艾尔小姐，一根着了的木头砸了他的脸，他瞎了，一点看不见了。 芬顶，我又重新回来了，仍然是绿树葱阴的小道，阳光明媚，空气清新。我看见一个拄着手杖牵着狗的人坐在树下，走近点再看，是他，我的罗切斯特，我的罗切斯特。可是他的脸像盏熄灭的灯，等待着重新点燃。一种温柔和悲哀的感情冲击着我，我多想扑上前去啊，可我停住了脚步。 谁在那？菲菲克斯太太，是你？那儿有人吗？好了啊，那儿没人，你怎么当有人呢？嗯，那儿有人吗？我说，谁呀？ 是我， 姐。 是的， 姐。 是的，是的。 笑话我吧， 我流着泪，说不出话。我握住了他的手。 是你，金，真是你，你是来看我的？没想到我这样。嗯， 他用手 怎么 抚摸着我的面颊， 哭了。用不着伤心，能待多久？一两个钟头，别就走。嗯，还是你有了个性急的丈夫在等你？ 没有。 还没有结婚？这可不太好，钱，你长得不美，这你就不能太挑剔。 是的。 可也怪，怎么没人向你求婚？ 我没说没人向我求婚。 懂了。是啊，那好，简，你应该结婚。 是的，是这样。你也该结婚，你也跟我一样，不能太挑剔。 是，当然不。那你几时结婚？我把阿黛尔从学校里接回来。 什么结婚？ 见鬼，你不是说过你要结婚？ 没有，他明白了我的真意。 那么早晚有个傻瓜会找到你。 但愿这样，有个傻瓜早已找过我了。 这时候我看见他闭着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。 我回家了，爱德华，让我留下吧。